大家好，癲狗日報而家已經有獨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各位睇完我哋嘅癲狗日報 YouTube channel 之後咧，記得要按影片下面嘅讚好同埋分享 ，like and share。咁亦都記得咧，一定要按訂閱 subscribe。之後隔離仲有個鐘仔要選擇全部。咁樣我哋一有新節目咧，大家就可以即時收到 YouTube 嘅通知啦。 大家好，欢迎收睇《玉文踢爆》。今日是2020年的3月17日。武汉肺炎肆虐全球，六大洲都有地方有人感染。当然欧美就是重灾区，现在全世界加上确诊人数就比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国的确诊的数字就多了10000多宗。咁啊，死亡嘅人數咧，亦都係即係中國以外嘅地方嘅總數加埋咧，又多過中國3000多人啊！咁如果大家相信中國呢個官方數字係真嘅話啊，嗱呢一個武漢肺炎已經喺全球肆虐，係咪？咁我哋上次講過咧，就係有一個 term 叫出口轉內銷，咁而家就殺翻轉頭。咁事實上喺過去兩個禮拜已經有50宗呢一個即係輸入個案，即係輸入嘅，即係由外地輸入嘅確診，即係話坐飛機翻嚟喺外地翻嚟中招嘅有50宗。而呢個特區政府咧就真係唔止慢半拍，慢十幾拍啊！嗱，今日咧林鄭月娥就宣布咧，將會向即係呢一個除咗台灣、澳門同埋中國以外嘅所有國家同埋地區，就發出呢個所謂紅色外遊警示啊！咁然後咧就由呢一個3月19日嘅凌晨零時開始啊，即係12點啊，深夜嘅12點個凌晨啦，零時開始所有呢啲喺外地嚟香港嘅人士要接受14日嘅強制檢疫或者醫學監察。林鄭月娥就好唔中意嘅，就係話有啲人將澳門同香港嚟比較，係咪？咁佢越唔中意咧，咁我哋就係越要講，係咪？因為澳門咧就永遠都係即係比香港行先一步，呢句都係事實，係咪？嗱，佢40日冇確診，10宗啫得，40日冇確診，一出現有1宗確診之後咧。佢就即刻發咗矛，嗱嗱冧啊！好快就要宣布咧，就即係呢一個所有啊喺外地嚟香嚟澳門嘅人都要接受隔離。跟住第二日又宣布係嘛？由聽日凌晨開始，凌晨嘅零時開始係全面封關，所有嘅外地人士除咗中國、台灣、香港。一概不能進入澳門。咁你話啦，係嘛？喂，你啊發呢個外遊紅色警告，跟住咧就喺3月19日嘅凌晨零時，先至對外地入嚟香港嘅人啊，要做14天嘅隔離，係嘛？但係人哋神咁早就已經即係做呢樣嘢，係嘛？呢種出口轉內銷，大家會睇到陸續有嚟嘅。而家重災區就歐洲、美國，美國已經係4000-5000宗，但美國而家嗱嗱臨，佢係咩咧？佢唔單止封你所有歐洲入嚟嘅人，佢而家係自己嗰個國家都要即係等於宵禁啊，唔俾你去街而家係。我啱啱今日先同我喺美國喺三藩市嘅。仔通電話，佢話喺呢一個加州有6個 county 已經即係採取呢個自我隔離噶啦，全部唔俾你啲人出去嘅，基本上係除咗你有必要出去買嘢或者要睇醫生係有必要嘅，否則嘅話唔俾你出去，學校全部停課，係咪？ 我的孫啊，幼稚園都不用翻，係咪？因為佢而家發咗毛啦嘛，仲唔驚啊？係咪？初初戇居居係咪？睇住呢一個疫症爆發係咪？明拎棒棱，日日都幾百單咁樣係咪？加州、紐約都係重災區，最先喺華盛頓州係咪？西雅圖係咪？芝加哥呢啲地方，跟住落嚟全美國經濟所得最大嘅，即係最高嘅加州。又是重災區，要宣布進入呢個緊急狀態，係嘛？而家佢採取嘅方法不但只係對外面入嚟嘅人封關，係嘛？仲要對即係國內嘅人民禁足啊，唔俾佢出門啊，唔俾佢離開屋企添啊，直情係咁樣嘅，必須有一段咁嘅時間，係嘛？即係可能係一個月，可能兩個月，咁先可以解決問題嘅。咁當然對個經濟一定係造成極大嘅衝擊，呢個必然嘅啦，係咪？如果有人話俾我哋聽，而家呢一個疫症對中國經濟冇影響嘅，呢啲人係一定係神經有問題嘅啦。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咁呢啲唔講啦，係咪？講翻香港，咁你唔中意人哋同澳門比，咁人哋澳門真係嘅喎，喂，40日冇確診，係咪？跟住喺3月16日出現有一單，係咪？跟住就即刻宣布對全球入境人士實行隔離14日嘅措施，結果都覺得咁都未夠徹底，跟住就要宣布係嘛？即係假日就對全世界去澳門嘅人啊，即係都禁足，唔俾你嚟，係全面封關。咁但係香港到而家為止，你只係發呢一個紅色外遊警示係嘛？同埋。在3月19日的凌晨零時，所有由外地嚟香港的人，除了台灣、澳門和中國，全部都要隔離14日，或者醫學監察，係嘛？咁你點止萬半拍啫？係嘛？唔好以為而家得157單確診，跟住你就沾沾自喜。而家呢啲咁嘅所謂由外地輸入的個案就不斷咁樣增加，係嘛？當然啦。好多嘢都係比較嘅，咁你而家同意大利、西班牙、伊朗呢啲比，咁你梗係好少啦，係咪？咁但係好多專家，包括喺外國嘅專家、香港嘅專家都講得好清楚，係咪？這個即係所謂新嘅病毒，係咪？佢有可能會變種，而且咧會一段好長嘅時間，係咪？你話今年之內可唔可以搞得掂咧？未必係嘛？可以變成流行病係嘛？咁但係你啲疫苗咧係嘛？所以其實呢個對全球嘅經濟都造成非常大嘅衝擊嘅係嘛？所以而家香港所謂連續即係20幾年攞呢個最自由嘅經濟體，而家都冇咗啦係嘛？啱啱先宣布冇佢份啦係嘛？咁主要就係。即係反送中啦嚇，咁啊嗰個對香港嗰個所謂是否仲係自由經濟嘅評分咧，就亦都因為呢件事咧係急劇下降嘅。嗱，香港咧首當其衝，當然而家就係旅遊業啦，大家有眼睇㗎啦，係嘛？英班又唔得，歐班唔得，你又冇人嚟，咁你又死得係嘛？咁連帶嗰啲酒店啊，係嘛？航空公司啊，全部即係基本上係崩潰係嘛？咁當然跟住落嚟個失業率就會提升，這個又係冇辦法。而家就係一個真係即係世紀大災難，喺一個咁嘅世紀大災難，你個政府仲可以後知後覺係嘛？好多政策喺度徘徊兼顧係嘛？你而家就好在即係嗰啲前線醫護人員仍然喺度堅守崗位係嘛？同埋香港人呢一個防疫嘅意識比較高係嘛？即係我有啲。親人喺倫敦係嘛，陪個女兒讀書，佢而家都即係講到真係個情況係非常之惡劣嘅，就係因為佢哋嗰啲防疫意識咧就非常之低嘅，歐洲又係係嘛，咁當然咧，而家個疫情不斷咁樣擴散，死亡嘅人數不斷增加，咁歐洲呢啲地方嗰啲人咧開始即係嗰個警覺性就已經係比較強咗嘅嚇。咁希望跟住落嚟都係好快咧，係可以搞掂。嗱，講翻香港，即係由於呢一個咁嘅武漢肺炎喺全球蔓延啊，你唔係話自己我香港157單，你就可以獨善其身嘅。 咁你全世界都採取即係封關同埋檢疫嘅措施，係嘛？雷厲風行嘅嗰個係嗱，呢啲啊真係雷厲風行啦，係嘛？呢啲咁嘅封關啊，同埋檢疫嘅措施啊，係嘛？咁即係周圍都唔去得，係嘛？互相之間，你根本就冇得來往嘅啦。而家係需要一段時間係咁樣嘅，係嘛？歐盟都宣布啦，係咪？即係成個歐盟，即係啲歐洲國家大部分國家仲要封關啦，係咪？咁喺呢種互相封關同埋加強嗰個檢疫措施嚟講，咁你全世界嘅旅遊事業都受到影響啦，係嘛？咁香港旅遊業係一個主要嘅一個產業，係嘛？六大冚家產業其中一個冚家產業啊，當年係呢、這個曾蔭權發明噶嘛，六大。六大產業，咁我喺立法會叫呢個六大冚家產業啊嘛，因為你香港真係嘅，你個經濟轉型基本上係失敗嘅，我哋真係啊成個火車頭，地產、金融係嘛，跟住服務業、旅遊業咪咁啊，咁呢啲咁嘅即係世紀大災難，咪對呢種咁嘅經濟個衝擊就必然係最大嘅啦，係嘛？所以淨係截至琴日中午啊，已經有成4400個旅行團要取消。受影響的旅客人數，即包括一早俾咗錢預咗要出門旅行的十幾萬、十四萬咁多，所以你政府其實而家你要對呢啲咁嘅即係旅遊業者，你要喂，你要有啲方案先得㗎，係咪？咁唔係話你而家邱騰華行出嚟講係嘛？商經局個局長即係喂。有佢話有好多即係旅行社已經同政府申請攞咗80,000元啊，咁80,000啫喎，係嘛？唔係100,000啊，係80,000啊，係咪？所以喺而家嘅情況底下，政府必須要啊，即係有啲具體嘅行為對嗰啲旅行社啦，特別係嗰啲從業人員啦，你要有啲即時嘅援助。如果唔係咧，就會出現個旅行社倒閉潮，係嘛？咁而家嗰啲細嘅嗰啲賓館啊，全部都要閂門，係嘛？酒店係嘛？除咗嗰啲即係係大財團嗰啲咁嘅五星級酒店之外，其他嗰啲酒店喂都係要排隊執笠，跟住啲下游嗰啲即係產業，包括嗰啲洗床單啊、酒啊、飲食啊，全部都瞓街嘅，係咪？咁而家就正好係一個大好時機，俾你政府係嘛去利用而家你豐厚嘅財政儲備。去幫助呢啲相關嘅企業同埋嗰啲從業人員，係咪？講緊派嗰10,000元就最好嗱嗱臨，係咪？就唔好喂用一啲行政程序或者揾埋啲無厘頭藉口喺度拖拖拉拉，其實真正要派2-3個月都已經可以派曬，係咪？但到而家咧，我哋都睇唔到有任何動靜，係咪？咁你話啦，喺而家咁淒涼嘅環境底下，你點搞咧？係咪？因為呢個即係香港係一個外向型嘅經濟，你係受全世界影響咁啊，呢個必然噶嘛，係咪？唔好話香港啦，中國所謂以國有企業為基礎嘅呢種市場經濟，而家你國有企業又好，或者啲私營企業都好，都遭受呢個疫症一個非常之巨大嘅衝擊，係嘛？不過佢有好多即係佢報喜不報憂，佢唔話俾你聽啫嘛。但實際上，我哋用常識嚟判斷都知道。是非常之嚴重的啦，係嘛？咁你香港又有咩可能會獨善其身啫？而家仲有冇啲人大大聲喺度講一帶一路啫？我又係烏鴉口，不幸而言中。2016年我喺立法會我已經講啦，呢個係黃泉路就有一條，係嘛？一帶一路就冇啦。咁而家一帶一路咪變咗條黃泉路啊？真係開口中啊，係嘛？這個疫症有排都未搞得掂。即係大家必須有呢個認識，但係你政府永遠就係後知後覺，係嘛？人有三種啊，一種叫先知先覺，有一種叫做後知後覺，有一種叫不知不覺。而家呢個政府係面對呢個疫症先由不知不覺變成後知後覺，咁但係面對呢一個世紀大災難，你後知後覺都係影響深遠啊嘛。個個攞20,000元一個月人工係咪？而家捐一個月俾強呢個公益金，就以為好巴閉，形式上做咗呢啲咁嘅嘢，呢個叫形式主義係咪？實際上代表啲咩啫？你呢班人根本就唔應該支人工添啊，大佬，全部垃圾嚟嘅，狗屎垃圾一大堆係咪？而家就係 香港始終啊，仲係有啲人仲係深信不疑，呢個係個福地嚟嘅，係嘛？頂得住係嘛？呢一個咁嘅武漢肺炎，香港嘅災情冇咁嚴重，就係因為香港人自己識得自求多福。如果靠你林鄭月娥呢個政府，就真係屍骸遍地。